精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每天22点播出的《今夜思雨时》。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一些朋友们可以下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软件。能下载一些可以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每天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节目。其实无论在哪儿，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和我们联系，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节目同名的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微信来参与节目了。每期节目我也都会邀请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交流。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今天和韩老师一起和大家来分享情感问题。有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而且我有女朋友呢，那我周围的这个同事们朋友们还都是知道的，因为我和女朋友的感情挺稳定的，和女朋友已经有2年的感情了。但是我现在就经历了一件事儿，经历的事情呢，就是我有一位女同事，她知道我有女朋友，但是她还在追求我，而且追得还挺紧的。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法，一开始啊，我只是觉得她是同事，我没有多想。那我们当然相互之间是有微信的，她在微信上对我说的一些话，那我就慢慢的感觉到他在追我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打电话，还挺晚的，还是在周末，通常都是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有时候是我和我女朋友看电影，有时候是我和我女朋友在家里边，我们在打游戏啊，我们在追剧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较亲密的时候，我的这位女同事也会打来电话，他总是有各种各样可以和我聊，可以问我的，问我们公司的一些情况，问我们公司某人的情况，当然他也问我一些其他的话题，包括他知道我的一些爱好，也会来问我等等这些。一开始我还是有耐心有礼貌的，现在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耐心，没有什么礼貌了，只是出于是同事关系不好拉黑对方。我呢也对对方说过，我说工作之外我不太想谈一些公司的事情。那女孩子说，那我就不和你谈公司的事情，我就和你谈一些私人的事情还不行吗？那个女孩子摆明了就是在追我，可是呢我又告诉所有的人我都有女朋友，女朋友我还带到公司去，女朋友还和我们公司的人一起吃过饭，那个女生也见过我的女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啊？ 所以你就直接告诉他，我直接告诉他啊，我女朋友不高兴，这是一种，这就直接就可以用这样一种理由来告他。 就是你这个老是下班以后给我打电话，还周末的晚上，我女朋友听了都不高兴了，能不能别打了？ 对，这是 吧？ 这是一个借口，一种说法，然后看对方的反应。对方说：“哎，反正我还是说完之后，尽管口头打，还接下来还是我行我素。那你拉黑了又怎么着了？是不是就对这样的人？”没有底线的人，那你拉黑了又怎么着了？他明明知道在那样一个时刻，在那样一个点儿，那样一个晚上的点儿，你可能跟你女朋友在一块儿，你可能跟你女朋友在一块儿，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进来跟你说一些事情，不管是说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那我觉得就这个人呢，他如果是无意的，那也简直就是这个人情商太低了。是吧？你跟这样的人呢，跟情商低的人呢相处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也简单的明了，就告诉他这个画条线，你告诉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就可以了。你去顾及他，你们俩同事关系，他可不顾及这个啊，而且他也不怕受伤害，是不是？所以在这儿的话呢，你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就是这样，对方越界了，那你要第一呢要告诉对方你越界了 ，OK， 对方说我不管，我就越界啊。要么你的做法，要么就把他打出去，这是一种做法；要么就是你往后退，告诉你的界限在哪。然后只要你的界限非常清楚，他是过不来的，除非你让他过来，啊，如果他一过来，你会不舒服，啊，就像我刚才说过，好了，他频繁的卷入到你跟女朋友的关系当中，那你除了你现在你还觉得你跟他有同事关系，你还可能绷着，但女朋友能绷得住吗？你的女朋友慢慢知道了这个人。那女朋友肯定要知道，你们俩正在卿卿我我的时候，哎，这个人冷面夸一个电话打进来，给你谈公司的事儿，啊，你不让他谈，人家谈私生活，谈，那你想想看，你女朋友能受得了吗？那这种关系就变得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划线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这样做影响我们俩的关系。你直接明明白白告诉对方，既然对方都。人家不管不顾了，那你真的是明明白的告诉对方不能这样做，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把线给换捋直了，弄平了啊，你弄清楚了，对方才不能够越雷池一步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等着你的关系一团糟。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不必要去顾及那么多啊， 对， 明确的告诉对方， 对，越明确越好。 对， 对方如果确实是知道你有女朋友还有意这样做的话，那么对方不是一个很体贴体谅他人的人，而且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一个女生。 对，你将来要跟他在一块儿， 你可能也会挺难受的， 肯定很难受。 对，所以你就有的，其实我能理解，他可能顾及的是同事之间的面子。 对，你看他顾及同事的面子呢，如果这女孩子是这样一个人的话，同事对这个女孩子评价也不会太高了。 对，就通常这样的人太自我了， 对， 太自私了。 你去顾及这样一个人的话，同事就会笑话你，反过来觉得你这个人不会出事儿。 对，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一位女生，她说，我今年35岁了，我还是单身一个人。我呢以前谈过几场恋爱没谈成，后来我也就不想找了。我自己觉得一个人很好，工作不错，收入不错，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过得也还行。但是问题是我妈呀着急呀，我父亲呢很早就离世了，我妈和我我妈是一个一心一意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如何能找到另外一个人这方面，我怎么跟他说都不能宽慰他那颗心。最近出现了一件很荒唐的事情，隔壁的邻居家装修，我妈去人家装修那儿看了几次，跟人家聊了聊，结果我妈突然就盯上了人家一位装修工地的工人师傅。那位工人师傅呢是一位35岁的工人师傅，据说以前 在20多岁的时候结过婚，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那位工人师傅的妻子呢去世了，现在呢就是单身一个人。我妈居然想把我介绍给人家。你们要知道，我研究生毕业，我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我一直都觉得我还算是一个都市白领的身份吧。我不知道我妈是怎么了，我觉得我妈都有点晕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打击到了我，打击到了我，是我觉得我妈妈太关注这件事情了，以至于我妈妈觉得给我划拉一个男人就成。所以啊，我现在就在想，我怎么样能让我妈宽心，我一个人过得挺好，而且我怎么样能让我妈停止这种不靠谱的相亲呢？ 嗯，我觉得第一呢，不要阻止你妈啊，你妈是你妈啊，她怎么做啊是她的事儿，你不能说，你不让说妈你也这样，你接受我，我这个就要单身了，一辈子就这样单着了，我不想结婚了。那你妈妈她能接受吗？她接受不了，是不是？她自然要给你张罗，给你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龄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老年人的烦，老年人的说道是正常的反应。 嗯， 你不让她去说，你让她怎么着？ 嗯， 她不管不问，跟你一样，对这事不管不问，时间长了你觉得正常吗？也不正常，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以后的相处模式就是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往心里去就行了。是吧？妈现在给你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妈现在好像着急，见谁都抓，是吧？就觉得这样把你给嫁了就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这样你结婚了，跟谁结都行，是不是？妈就是这种想法，那么听起来挺可笑的啊。但是老年人嘛，他就这样，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跟这样的妈相处的方式就是，她该怎么做怎么做，你也有你的方式，是不是？所以这你不能因为这个你们俩亲情撕破脸了，然后就因为这个生了气，然后就。多少钱？那就不值得了。 嗯， 就妈，就像有些老年人一样，背着儿女去公园里面也写个征婚启事，自己挂着去，到处去找。那你管他，他愿意去找他就找，是不是？到最后决定权在你，你说不合适还是照样结不了婚啊？跟他在不在一块儿？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嗯、 另外，对于自己来讲的话，我还是原来的那种观点，不要封死了，说我一辈子就单着，我就不找人了啊，不找别人了。 嗯， 我就未必是这样，不要就这样想，就是说我碰到合适的，哪怕我50了60了，我遇到一个合适的，我还是要结婚的， 嗯、 那有什么呢？ 你 不要现在就开始说啊，我把这条门关死了啊，以后我就单着了，一个人生活了，谁也不要结婚了啊。我觉得这个我倒不提倡啊，因为那个合适的人没准在某个时刻，没准在某个时间点出现了，来者不拒。是吧？这样的心态会让自己心里头更平和一些。我并不是拒绝婚姻，拒绝谈恋爱，是吧？我只是说我现在这种状态也不错啊。然后如果感情来了，我也接受。这样的话，反而我觉得没有压力啊。这是我觉得跟他提的一个建议，尤其是跟这个父母亲相处的一种模式。 嗯， 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要跟父母亲较上劲儿。你不让他那样做，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我在这顺便再说另外一种观点，有些人跟父母亲的相处呢，把父母亲想得太高了，架得太高了。你想想，你是个研究生毕业，你妈可能连大学也没有上过，或者说她即便上过大学，几十年代的大学，跟你现在的这种思维习惯各种方式那完全是不同的。 嗯， 你要把她培养成跟你一样，那是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所以跟妈的沟通就是家长里短的，不谈理想，不谈人生，不谈感情，不要谈这些东西的，就谈家长里短那些事儿，谈的就火热。你小时候的事儿啊，然后你们都熟知的那些事儿，那谈起来就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嗯， 而不是老谈这些啊，老去教育妈，让她修正，你要尊重我，你要怎么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所以会让老年更加难受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相处得好。啊，要不然的话会很难受啊！我就像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位朋友呀，一跟爸爸现在这个朋友也是研究生毕业，跟爸爸妈妈一打电话就谈国家大事儿啊，然后再一打电话谈国家大事，谈时政、国际要闻，就谈这个一个小时。 嗯， 他的观点就是，我小时候他们都处处就是批评我，不肯定我的观点。现在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了，我就不相信我说不过他们 啊，父母亲也是想在这个电话里面说不说说服他同意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观点而已，是不是？ 嗯， 看法立场不同而已，是吧？你就赞同了他又有什么样呢？ 嗯， 那是父母亲，而是非要说我要说服他，让他们肯定我，证明我说的对的，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成长当中的问题，没有长大。 嗯， 啊，我们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成年人跟一个长辈去相处啊，因为长辈现在已经是个老小孩，也是个小孩子那种状态一样。 对， 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你不能把他想象成他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人，跟那样就放着沟通，那样沟通的话肯定越沟通越难受啊，他也难受，你也难受啊。 所以你也不用太较真儿。 对，我刚才说的建议，跟爸爸妈妈的沟通就是家长里短的，就是这种东西，是吧？不要谈生活方式啊，这种高大上的这样一些东西啊，你去谈谈今天吃什么饭啊，我做什么菜好吃啊，你做那个菜好吃，小时候你做过什么，谈这些东西反而谈得很热乎，很好。 对、 啊、 对。另外这个如果啊你自己其实心智已经很成熟，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想找什么样的人，嗯，其实父母也好是因为他这个父亲不在了哈，我们这是对更多的人说哈，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也好，亲朋好友介绍的人，无论什么样的，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不够匹配身份地位，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坐下来跟人家喝杯茶聊聊天是挺好的，没说喝杯茶聊聊天就一定要嫁给人家，就一定要和人家开始谈恋爱了。你就算是多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状态啊，多一个人聊聊天说说话，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 对， 我觉得真没什么。有的时候你真的说不准缘分打哪儿就冒出来了，我真是有这种感慨。你说就像这个女生她说的，哎呀，妈妈给找了一个旁边装修工人师傅， 随便抓一个人 啊，随便抓了一个人，这是太随意了哈。 对， 因为两个人确实如果两个人的这个包括生活的环境、学历背景各个方面可能没有一定的匹配度的话，那两个人在一起的几率会比较低，这是一定的。 对， 但是不见得对方那个人就没有让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有意思的地方，真的不见得。 对啊，你像我们今天在媒体当中看到啊，一个美国的姑娘嫁给了一个中国的一个保安， 对， 是不是啊？那中国人觉得保安这种职业，这种职业的人，可能各方面都可能哎，跟我一个高级白领的人，怎么可能能匹配得上呢？那你看人家怎么匹配得上了？说美国那个姑娘也是大学毕业的本科，然后这保安可能也没有受过，也可能学历水平没怎么高，但两个人人家在一块， 对对对， 挺好。我觉得这就是跨越了有些东西 啊。反倒在美国或者在某一些西方国家，他们确实是这样。他们白领和蓝领之间情感沟通情感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这个跨越那些所谓的什么生活背景啊、学历啦、什么这些了、那些了，会有很多很多家庭的组合，可能都是白领蓝领之间的这样组合。 对， 好像人家也过得挺好的， 对，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央台看到一个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他娶的一个媳妇呢，就是个小学毕业，那时间两个人过得也挺好。是不是一个大学？那按说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小学毕业，那这学历差的实在太远了，学识各方面实在太远了。但是两个人照样过得挺好，为啥？就因为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点。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心里边存在了太多的概念的东西了。 对， 特别在什么爱情啊、寻找另外一半这条路上，我们存在一些概念的东西，我们还多了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 对， 我们总是以为爱情就是找到一个灵魂伴侣，在这个心灵上 心有灵犀，是吧？ 对， 我一伸手他就知道我要啥， 对， 我一张嘴他知道我说啥。时间长了你觉得这有意思吗？说一张嘴就知道怎么着，是不是？ 对， 我们遇到个案例就是这样。这个妻子就抱怨，哎呀，我今天我一抬头就知道我要啥，我一张嘴就要我说啥，就是太无聊了。你一天我觉得挺新鲜，十年都是这样过得太无聊了。说人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未必 所以说有的 就未见得心有灵犀就是好处。 对，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妻子抱怨，我丈夫每天都给我倒洗脚水，给我洗脚，你能不能换个花样？你倒是很温柔体贴，给我洗了十年脚了。 嗯。 但是你能不能啊？早餐也给我备的挺好啊，但是你能不能给我换换花样？我想吃别的，我想喜欢别的，完全就大家觉得呀，这求之不得。我希望这样温柔体贴的丈夫，其实这是我觉得大家的一个看法。 对，有一位这位男士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我单身，现在是29岁，要跟你们说的呢是这个，我啊认识一位女的。那么这个女性呢是怎么认识的呢？是在工作当中，那他们单位到我们单位啊，其实就是来交流了一次，大家坐在一个办公桌的会议桌前，然后彼此的谈了谈，聊聊彼此工作上的一些交流经验体会，就这样大家就加了一微信。那其实以前也不认识，而且加了微信以后吧，也没有什么再能聊的了。但是当时因为有个工作交流嘛，当时还挺热情的，彼此就都加了微信了。就这么回事儿，偶尔看看他的朋友圈，也都主动看的时候很少，也不是很了解他。问题在于一个月以前，他突然呢开始主动的找我，跟我聊天，跟我说话。哎，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我还在问，我说是不是你们工作当中上一次我们交流的一些内容还想做一定的了解啊，我那思维还停留在工作上。他呢也就顺着工作说了几嘴，后来我就发现不是这样的，他呢找我闲聊的时候多，在闲聊的过程中我就知道了，他刚刚离婚半个月的时间，现在一个人，还他离婚也没有孩子。那么离婚之后，他说他现在一个人觉得特别的孤独，特别孤单，没有人跟他说话。离婚这件事儿，他基本上和同事和周围的朋友们都很少提起。他说他觉得我是一个能说话又不会笑话他的人。我说这有什么好笑话的，我一个人还是个单身呢，您都离了一次婚了。年龄上呢，他比我大6-7岁的样子，应该是30多岁，不到40岁。对于他这个人，其实我都有点模糊了。后来聊天过程中，问他要了一下照片看了看，才又想起来。我现在就觉得吧，他跟我也不是在谈恋爱，他可能真的就是寂寞。但是他跟我说话吧，老是说的比较暧昧，老想让我约他。老想让我约他吃晚饭，老想让我约他跟他见个面什么的，还说到我们住的也不远呢，等等这样一些话。我这个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和他呢怎么走下一步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男生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人家离婚一个多月，处在这样一种空窗期啊，感情上呢没有寄托。好了，你愿意去填空，你就去填空。填空的结果就是，有一天他不需要你的话，那个感觉你就能体会得到啊。所以你看，你现在有的你觉得，哎呀，他好像在黏糊着你，好像在你也是个单身，然后呢跟你聊聊啊，对你好像很上心啊，感觉不错啊，顺着你来说话啊。但是呢，你们之前在工作的时候，那么没有任何的，除了工作没有任何的交集，没有任何的交流。现在你跟他来沟通和交流的时候，你们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工作交流，而且他的描述当中更多的，他谈到这个，这位女士的这些状况，谈这个男生呢，谈他跟这女士之间的那种共同的那个东西，或者说有感触的那种，没有，几乎没有。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啊，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及时的停下来。既然这个关系还在暧昧的阶段，那么你也在这暧昧的这个时候呢，心里面有个底线，不要再往前走。再往前走的结果是啥，你自己也能够推测出来。你是个单身，你要跟他结婚吗？ 嗯， 那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你要跟他结婚吗？你还是跟他就是谈谈而已啊，还是说你也是个寂寞等等啊？你把这些给想清楚了，然后你再跟他去交往，你就知道你们俩交往的度到底在哪。 啊，要不然的话就会一团糟。嗯， 对，所以你已经很清楚了。嗯，谭老师也说得很明白了，对方就是一个在空窗期的女人。如果愿意有一定的耐心，大家慢慢的去作为一个朋友去了解，过了这段时间再说，是吧？因为对方现在这个动机，咱们不能说对方动机不良纯，至少对方因为这个寂寞孤独冷， 对， 所以呢，对方现在是想找一个火盆儿，能让自己暖一暖。也就是这样，也就是想让自己度过这段自己可能这个比较寂寞的比较难过的时期，有可能。 对 啊， 暖和了完了之后这火盆就没用了， 有可能。 对啊，是不可能我暖和了完抱着火盆，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你得想想自己的角色。 嗯，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在从中呢也可以找到，在每篇文章里都有可以添加我们微信群管理员的方式，大家可以进入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群，也可以和我们来交流。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三级左右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六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当中的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私语时，就可以每天和我们分享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给我。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有位男生问我们哈，说我和我女朋友啊一吵架，我女朋友跟我吵架使性子的方式就是和其他的男生出去吃饭，和其他男生出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呢他还发给我在哪吃饭和谁在一块儿，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气我。当然我确定他和其他的男生没什么，手都没牵，但是呢他长得漂亮，平时呢招人喜欢，很多人都会追他，每次和我吵完架他就挑一个那种他的追他的大备胎，然后让人家请他吃饭，然后他到那地儿了吧，他就拍一张照片，不是拍他和那男生的，而是拍他在某哪个地儿吃饭，然后还发朋友圈，然后有的时候呢他还专门发给我，等我要跟他交流别的时候他又不理我，他还在生气呢，就是好多次了，生气就这样使性子，我不喜欢这样，我也怕万一哪一天一生气和哪个男生闹出点什么名堂来怎么办啊？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啊？ 其实他内心已经很清楚，这女孩子呢是不是其实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来向他展示，你看我长这么漂亮，追我的人多的是，你不重视我，有人重视我 对， 是不是？ 对对， 这女孩子其实想要这个啊，那么这位男生呢，我也想告诉你，你女朋友她其实想要的就是让你来重视她，她觉得在你跟她相处的时候，你女朋友觉得你不够重视她，所以她就用这种方式向你展示，你看这么多男生都追着我，都愿意跟我在一块，但我偏偏选择了跟你在一块，你看这么，你还不这么重视我，看着我，体贴我，啊，女孩子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啊，好了。如果这个男生呢，你懂得了，你听到了女生表达是这个意思的话，接下来你来去按照这个女孩子希望的方式去表达你对她的关注、关心、爱护，看这个女生会怎么样。当然同时呢，你也可以直白地告诉这个女生，这个做法是危险的，是吧，是危险的做法，就是说你希望我那样做，那这个男生也掂量一下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个女孩子希望的，你呵护他的、体贴他的那种方式，你能不能做到？是吧？你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你们俩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这关系可能真的有一天就会擦枪出火，就出问题了啊！如果你说你可以去做到的话，那你不妨向这个女孩子来表达一下，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嗯 啊，然后你也告诉这女孩子，我不希望你怎么做。我们俩可以，你生气了，你觉得对我有意见，咱们俩可以坐下来沟通和交流。但是我不希望你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去表达， 嗯 啊，如果你要再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的话，那我可能我接受不了这种方式。你可以把底线告诉女朋友，啊，那么让这女孩子也去权衡一下，她在表达自己的时候 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还是换另外一种方式，还是坐下来跟你来好好来沟通交流，或者冷战都可以，但是唯独不要用这样一种方式，这都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我在做啥，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在做啥，就一生气了，好，我马上找个人约吃饭。这女孩子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她现在表达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啊，你不重视我，有人重视我， 嗯， 啊，我选择了那么多人追我，我就偏偏选择跟你在一块儿，你还不值得感恩戴德的，是吧？还来气我，还不体贴我。女孩子表达是这个意思，那么男生呢，是不是你能看到女孩子这个心意？如果看到了，你可以做出相应的一些改变。同时呢，这男生也可以告诉女孩子，你这样做的对我的影响是啥？ 嗯， 非常明确的告知对方，让对方呢，在理智当中来考虑，而不是靠情绪来表达。 嗯， 这样的话，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会沿着好的方法，要不然真的很危险。 嗯，有一位问说，想问一下哈，这个自己的妻子结婚4年的时间了，虽然没有了激情呢，但是一直还能过得去吧。那么妻子呢，自从结婚之后，没有上班。当然，这个妻子呢也不太爱带孩子。他经常喜欢出去玩儿，出去呢，还要花钱。那么平时呢，也是不断的问我要钱。他喜欢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的那种。而且呢，这个对我的父母也不是很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就是结婚了，没有办法了。那么能在一起过就在一起过吧。前一段时间啊，他说他要回到他娘家去，他娘家呢离我们这个城市不到200公里吧。那么他说他娘家有一点事情，我说那就让他去吧，也给了他一些钱，他就自己去了。自己去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那几天他基本上跟我没有什么互动，也不问孩子的消息。过去如果他出去，他至少要问一下孩子的消息嘛，毕竟我们的孩子还小，3岁左右。可是呢，这一次他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就有点着急了。给他发微信他没怎么回，给他打电话他接起来也都匆匆忙忙的，说他有什么样的事情。于是呢，我就给家里边他的一个亲戚打了电话，问了一下才知道他回去只待了半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我现在觉得他是不是和别人在一起了？于是我就在微信里边，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回家就待了半天，你现在去哪儿了？和谁在一起？他告诉我说，他和别人玩，不用我管。他说过两天他就回来了，他是和某某某朋友在一起，他说的呢，也是他的女性朋友。于是我又打电话到这个女性朋友家里，结果人家老公说人家没有跟他出去玩，人家单位出差了，人家现在没有在这个城市，人家出差去南方了。那就是说我老婆骗我了。我现在想知道我该怎么办，面对他骗我说去娘家，然后去了半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和谁在一起不告诉我，还撒谎不管孩子不看孩子，我该怎么办？ 既然你已经在戳破他的谎言，那你就继续的去戳这个谎言，直到把对方呢逼到死角。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到底去哪了，你见了谁啊？当然你这个你也没有什么，现在你也没有什么证据，那就是你问什么，那你爱人就答什么说什么啊，那你就接下来就看你相不相信了啊。你能够用你的手段再去确认一下他说的话到底真的假的，那么这个都无从考证，你也可以去搜集到一些证据。但是结果是，假如说咱们说一个事实，假如说你老婆就是出去出轨了，跟别人在一块了，好，那你怎么去面对？咱们有的时候大家想问题的时候不想这个事，就想哎，他到底见了谁，到底跟谁在一块，在纠缠在这里头。那我们现在一刀切的就假定他出轨了，然后你怎么去面对他，怎么样去处理你们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再想一下你们俩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呢？我听他们俩 描述他们俩婚姻生活或者他结婚之前是谈的很少，你们俩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在一起仅仅就是说我要结婚要生孩子啊，我要有个老婆就 OK 了啊，你要钱我有给钱，你在家待着带孩子就行了，还是说有其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里头你们平常看起来你们俩沟通的特别少，这个人你的爱人在家里边不带孩子又在家里边，那干什么？我们遇到一些案例就是因为大家太无聊了，然后上网聊天是吧，刷微信，然后呢排遣自己的生活，也无聊，因为没有事可干，没有工作，又不喜欢在家里面不做家务不带孩子，那我就那肯定时间长了，你说一个活人他怎么可能能像个木头一样像个木偶一样，他不可能的啊。那你们的关系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关系呢，哪怕他不出轨了回来之后这种关系如果延续的话仍然会出问题的，就你们俩这种关系的相处，他无所事事在家里面一天到晚待着，那你说你让他干啥？就这个人他不可能脑子不想任何东西的，他肯定会想的，所以这都是你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去处理他。 嗯， 所以我觉得不妨从这个角度来去想，可能你会看到一些思路。 嗯，对，你可以感觉一下哈， 对， 你们之间也许问题一直都由来已久了， 对， 嗯，也许现在这个问题是一个爆发出来问题的时候了。 对， 嗯，也许爆发出了这样的问题，不见得就一定是坏事，是你们该解决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处理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哈。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个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我男朋友这个人属于挺懂事的一个人，挺优秀的一个人，明年我们俩大约在下半年可能会考虑到结婚办婚礼了。嗯，他对我说他不想花他父母的钱，他说呢家里边条件虽然还不错，但是他并不想花父母的钱，等他自己在创业一段时间，再有一定的积蓄之后，该给我买的东西他愿意自己给我来买。那么房子呢不用我们买，因为他父母有三套房子，其中有一套就是他可以结婚用的，这是我知道的。所谓其他的，比如说婚礼上的一些准备啊，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费用啊，那我的男朋友说他都要自己出，他不想让他父母再出钱，他只想让他父母自己留着钱自己来花。男朋友尽管如此的懂事，我也非常非常的佩服他，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我们的婚俗来说，结婚应该是两家的事情吧。我所有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都是这样想的，我自己的父母在我结婚这件事情上也为我准备了不小的一笔款项，那么父母呢是打算让我用在我结婚这件事情和婚后的生活中的。所以我觉得我男朋友既为他骄傲又觉得他有点各色。 嗯，我觉得他的男朋友不要父母的任何的资助，那就完全是在向父母证明。 嗯， 啊，证明什么？因为他父母，他的男朋友的父母亲看起来，就是物质条件各方面条件不差，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作为一个儿子，我不需要父母的任何的帮助。OK， 那我们这个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的理解就是这男孩子比较独立，我想去证明些什么。啊，比如说这男的就是说创业，我要去挣钱，我要像我父母一样独立的白手起家那样去做，那很显然这男孩子其实在证明我也可以啊，是不是？ 对 啊，那是在证明自己，这是一种状态。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这男孩子呢他真的是比较独立的一种状态，就内心上比较独立，我要靠我自己的生活，我不依靠我父母。 嗯， 我觉得这是健康的。但是从这女孩子描述来讲，我觉得男孩子可能更多的不是那种健康的状态，因为他更多的是想向父母来证明。 嗯， 我们说独立有两种，一种独立呢就是我自己的独立，我自己决定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 啊，不是说我的独立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你看看我独立了，我不需要你了，不需要你们的东西了。那这种独立呢，是不是真正的独立？ 对， 反而是个更小的小孩子的一种表现。 对， 那我觉得她这个女孩子之所以她男朋友个色，可能就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原因，就是这种独立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啊，是吧？这个人成长了，一个成年人，人家做这个成熟的决定，更多的是像一个小孩子在这赌气一样， 像赌气，我不花我爸妈的钱， 我不花我爸妈，我照样我可以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们俩的确需要再磨合一下，再相处一下。 对 啊，那这个男生在他看来，你看创业，你们俩谈恋爱、结婚这个事情，他觉得好像没有他创业更加的重要。我创业成功了，然后我再给你买这些东西。其实在别，这个男生的内心其实很矛盾的，就是他又想要那些啊物质层面的东西，又觉得啊这物质层面的我不能像我爸爸妈妈讲，我自己挣来，挣来之后我还给你买，啊我还让你来证明我还对你怎么样。其实这种做法都是非常简单的做法， 对， 不是一种很成熟的。 但是我会比较这个，就是同时我也会比较赞同的是，我们不一定非要遵守约定俗成的，把我们这个婚姻和我们婚后生活，我们的婚礼和我们婚后生活的一些费用开支都放在父母身上。就是有一些父母确实是和孩子也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也说得很明白，就是可以比如说有能力的情况下资助一部分，那么或者是即便是有能力资助，但是也想让你们自己过你们的生活，我们留着钱，我们去享受我们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越来越多样吧。虽然我们的这个婚礼习俗中，或者我们的儿女成家的习俗中，很多父母是会伸手帮儿女的，但是说实话，这不是父母一定要去负责一定要尽的一份义务。 对， 这个是父母给孩子的一份深情厚谊。 对， 那么当然不给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明孩这个父母对孩子没有这份深情厚谊？不是，是很多父母和孩子也会达成一个大家一些不同的一些理念、一些观点。比如说父母会觉得也许像这个父母已经给孩子准备了房子了，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一项 开 支了。 对， 那么其他的父母会觉得我们不打算再把我们的积蓄拿给你们了，我们还想自己留用，或者有一些父母真的是有自己的用途，或者有些父母真的想自己好好享受人生，我觉得都能理解。 对， 就是假如你的男朋友不是因为赌气说我不要父母的钱，而是你的男朋友和父母也达成了这种共识的话，那么你的确是应该尊重你的男友和父母。 对， 你的父母愿意给你出这笔钱没什么，那是你和父母之间的事情。 对， 但是他和父母之间的事情，你也要尊重他和父母之间的约定和协定。 对， 是吧？ 对，这样我觉得就是相互的尊重。 对，相互的尊重。 而且我们不要被世俗的东西绑架了，好像我爸妈那边给我了多少钱，你也这边也在怎么着，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把这个婚恋给世俗化，那可能就享受不到那样一种快乐。 有一位女生今年24岁，她问了我们一个她现在特别为难的问题哈。她说我24岁，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两个人交往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没有说好是不是要结婚呢，但是呢我怀孕了，我怀孕现在也就是刚发现没多久，但是男朋友在几天前一下子出车祸离世了。我怀孕呢这件事情啊，对方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现在就找到了我，他们跟我说让我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留给他们做一个纪念，做一个念想，孩子由他们来带。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做父母的这种心情，但是此时此刻我周围的家人朋友都劝我不要留这个孩子，我毕竟还年轻，我以后还有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了孩子和没有生孩子，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对于我来说也很关键。一方面我其实也很想念，也很思念，也觉得 他的离世突然离开，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也很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但是另外一方面，稍稍理性一点，我就会觉得这对于我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方式。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太难受了。 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啊，就是说你自己希望怎么样就来怎么样啊，不是说我被父母被其他人说比如对方的父母，你看对方父母希望你生，你自己的父母希望你不要生啊，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自己怎么去选啊，你自己怎么去选。这女孩子其实也说出来自己选择了，我希望纪念她，但是我不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纪念她 啊。 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在这里头要去掉一种道德绑架那个意思啊，是吧，不要把自己好像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就好像对得起他了啊，然后对得起他父母了，然后呢就这么着。那你想想看你自己呢，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把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把这个事情归结为道德两难，就是我既想为别人考虑也要为我自己考虑。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之间有没有平衡的点呢？ 嗯 啊，那我觉得在这里头的平衡点主要在你自己是怎么去决定啊。他父母亲，你男朋友的父母亲呢，你没法改变。作为父母亲，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死了，然后当然希望哎我孩子还有一个留下来一个孩子，是吧，有一个念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你这个角度来讲，你也觉得可能对你的损失比较大。这女孩子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最终取决你的还是你自己，你想想将来，主要你想想你将来的生活，你就知道你现在怎么去做决定了。 对，确实是一个很为难的，但是又需要非常慎重的决定。 对， 因为这个决定做了，那就是影响人一生的事情。 对， 所以你自己想好，我们确实是很难给你帮你做这个决定。 对，这是我 刚才想的，而且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 对，你想这个就是面对将来去想的。 对， 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将来有影响。 对。 啊，是吧，不是对现在， 对 将来有影响。你想想将来如果你谈婚论嫁的话，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大还是不大？有的人可能觉得对我影响不大，是吧，啊，我要找一个人家能够接受我的，是吧，这也是一种选择。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人家可能接受不了，影响我去择偶，那我就在这儿我就把这个问题给放下。 还不仅仅是这样，韩老师，他要留下这个小生命的话，这个小生命将来会长大成人。 对， 将来这个小生命是一个孩子， 是 将来是一个独立的人。那么他从这个现在就已经注定了一个身份，如果这个孩子将来出生就是一个遗腹子， 对 对吧，没有父亲。 对， 那么母亲是不是能和他一直在一起不知道， 是 因为看上去是对方的父母说你留给我们一个纪念品吧，这个纪念品不是一本书，不是一件衣服，不是一个物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将来要长大，他要疼爱，他有感情，他也要追溯自己的过往来源，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对， 是这么一个高级生命，高级纪念品。 对， 这个纪念品真的不是那么好做决定的，我觉得。 对，所以他自己的这个女孩子要想到，将来的话，如果你要一直活在这样一种关系当中的话，那可能你一辈子会受这种影响。 对，就是你自己愿意承担多少。 对， 我们见过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在社会新闻中也有，两人已经结婚了，感情非常深，那么对方突然不在了，自己把这个孩子一定要留下来，因为自己的身份也是对方的妻子，是吧，也是这样一个身份。那这个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其实哪一种选择可能别人都说不得什么。 对， 这都是你自己该有的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道德层面的一个问题。 对， 它不涉及到法律层面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完全在你去来做选择。 是的。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大家非常信任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询问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在每篇文章的底部还可以了解到加入我们